哈弗授权新风云 4S 店入驻三河，全系哈弗车销售，专业五区保养，快速理赔出单。三河市交警队东3公里102国道南侧，销售电话318-0012，服务电话318-0016。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但是有雪雷陪着你。开场第一件事情要说一个美国的前外交官，你们知道外交官这个职业前途无量啊，是不是？但是这个美国人放弃了这个前途无量的职位，做什么呢？推广武侠小说。这美国前外交官啊，特别痴迷中国的武侠小说，于是呢，他在14年的时候创建了一个网站，叫做武侠 World， 就是武侠世界这个网站哈，专门呢翻译中文武侠玄幻小说，然后推荐给外国的朋友们看。那目前武侠 World 这个网站已经成为流量排名全美前2000名的网站，每天有400万的流量，也就是说每天有400万的美国人到他的网站去看翻译过来的中文武侠小说，是不是很牛？当然了，因为越来越做的越来越大，所以目前呢，他们还跟一些我们中文的武侠小说平台达成了一些网络协议呀，获得了部分的小说翻译的版权授权，也就是说以后外国人可以看到更多更新的中国武侠玄幻小说的翻译版。有人就问哈，说你这美国人怎么这么喜欢中国的武侠小说、武侠的世界呢？这个美国前外交官说，因为武侠的世界里只有刀枪肩膀斧钺钩叉这么和平的世界呀，不会有人丢导弹的。是吧，还是武侠的世界相对来说和平一点。 像一个天使的缺点，用一种魔鬼的语言，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眼，最后每一种同一 出纠缠的曲线，懂事之前几分以后长不过一天，留不住算不出流年，有生之年下如相逢终不能幸免，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不是之前激动以后长不过一天，难免让一生 抓住幸福。

但是说实话，很多人可能都不是太能睡足七八九个小时哈。有一个最新的调查呢，是某一个床垫品牌做的，他们呢是采访了全球15000多人的睡眠习惯，然后就发现呢，将近77%的，就大部分的人的睡眠时间都没有达到七八九个小时，都是不足的。那其中最缺觉的职业是哪个职业呢？就是当妈妈。结果显示哈，尽管当妈妈不拿薪水，但是母亲是睡眠不足问题最严重的职业，1/4的母亲每晚的睡眠时间不足5个小时。那除了母亲之外，像交通、通讯、建筑行业的从业人员呢，睡眠也不太足，1/5的人平均睡眠时间少于5个小时。还有排名第3的是教育、卫生等一些公共部门的员工，82%的每天晚上的睡眠时间都不足6个小时，这都是睡眠不足缺觉的状况哈。其实说到第一名母亲缺觉呢，我真的是有体会。为什么呢？就因为我身边的一帮女性朋友哈，她们基本上都当妈妈了，然后呢前段时间就一块儿吃饭喝酒聊天放松一下，其中就聊到了，我说哎，你们要不要生二胎啊？大部分都说生什么二胎啊，累死了，要生个二胎我就要辞职了。我当时就说，我说确实啊，这养两个孩子，带两个孩子，那工作量相当于一份工作呀。然后他们集体大声说，何止一份，吓死我了。不过呢，当天晚上其中有一个妈妈呢，就在我那睡觉哈，没过夜就没回家。然后呢，当时晚上的时候，她就躺在床上就跟我抱怨，她说，雪雷呀，你看我黑眼圈都出来了，最近带孩子呀，我这睡眠严重不足啊，怎么办呢？我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跟她说，都凌晨3点了，大姐赶紧睡吧，别再给孩子的照片修图发朋友圈啦。有那时间你就够睡了。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告诉我走下去，我会拼到爱尽头。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在灰烬里重生。 今天雷人秀 Joke of the Day 每日一笑的时候了。 Well, another new survey, 一个最新的另外一个调查哈，当中说 54% of the people between the age of 20 to 30, 54%的20到30岁之间的人都说 They say they owe money to their parents, 他们都跟母亲借过钱，都欠父母钱，知道吧。So, parents are getting poor and their kids getting visit holding the newest version of iPhone. 父母呢，因为总是借钱给孩子，于是呢就越来越穷，越来越穷。而孩子呢，次次来拜访看父母的时候，手里都会拿着更新版的 iPhone。你欠你父母钱吗？我欠好多呢。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动心，说不出你 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5月17号星期三，农历4月22。首先和大家分享一则资讯，中国南河首届宠物嘉年华暨宠物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20号21号在河北南河嘉年华盛大举行。 和善之都节美南河欢迎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度。省会石家庄晴，34度到21度。首都北京晴间多云，34度到19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要说一种酸酸的很好吃的东西，山楂。果胶是一种多糖物质，有助于控制血糖和血脂，而山楂就富含果胶。此外呢，山楂还有大量的黄酮类化合物，还有有机酸，具有防癌、抗癌、降血压和降低胆固醇的作用，一般人群都是可以食用的，尤其适合消化不良的，还有心血管疾病患者和肠炎患者。但是啊，孕妇、儿童、胃酸分泌过多的人、病后体虚或者是牙病患者不适合多吃，吃一吃山楂或者拿它泡水喝吧。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联通冰淇淋套餐限时优惠，每月仅需138，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优惠截止到6月30日，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美在人群，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你的洒洒。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再来分享的这件事情，你想想看啊，未来的器官移植的器官是从猪身上拿下来的，是很厉害。当然目前呢，医疗界确实还没有成功的案例哈，说把猪的器官移植到人的身上，但是可能性在不断的增加。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在科技上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还有这个基因编辑工具等一些先进的技术用在这个移植的医疗上，所以目前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大。那全球有一个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它的名字叫做 Smithfield， 就是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他们最近就宣布了，他们计划立一个医疗项目，然后这个医疗项目主要是探索猪身上培养可移植给人类的组织和器官。当然，这家公司呢每年要屠杀1600万头猪。那这家公司的副总裁叫考斯尼，他就说了，他说我们公司呢是希望那些通常啊这个猪浪费掉的身体器官，比如说猪的心脏啊，可以未来用来给人类培养这个器官。那当然目前他们也是希望直接啊将一些猪的器官出售给一些研究人员和医疗保健公司，来用于猪器官移植给人类的研究。但我跟你说啊，我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啊，讲过一个理论，一个移植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如果你的心脏不能这么说啊，是我吧，我的心脏有问题是吧，哎呀有搭桥啊之类的，心脏就一直有问题，然后呢我就移植了不能说你的心脏，那你怎么办呢，我移植了 B 的心脏，好吧，有一个人叫 B， 我移植了 B 的心脏，然后 B 呢如果他生前是喜欢吃辣的话，我移植了 B 的心脏之后，你的口味就会发生变化，开始变得喜欢吃辣，是不是很神奇？你说根据这个理论，如果我移植了猪身上的心脏，哇哦，终于可以治好我挑食的毛病了。 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真相对我说一声。明年无生于火，肯定困难的生活，过去的日子仿佛偷偷在笑我，笑我的落魄，也笑我的执着，也许吧，他爱你比我多。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雪莱陪着你一路上聊一聊渐冻症人症啊。渐冻症呢，其实呢又叫肌肉萎缩厕所硬化症，叫 ALS， 俗称叫渐冻人症哈。这是一种什么疾病呢？它是一种渐进性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就是我们人身体当中有一种神经呢是控制我们的肌肉的，那这种疾病就会把这种控制肌肉的神经给失去控制，然后你慢慢的身体就会失去运动的能力，然后而且是慢慢失去哦，这是最残忍的部分，然后导致患者可能瘫痪然后死亡。最新的消息是说呢，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了20多年来第一款治疗这个渐冻人症的新药。上一次这个药出现呢，还是在1995年的时候，这个批准的一个药哈。这一次是出现新药了，对于这种疾病的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好事。当然了，从2014年开始，我们就有一种活动叫冰桶挑战，我相信你也听说过哈，就是用一桶冰水是吧，名人然后从头浇到脚底是吧？这个活动呢，也是给这个渐冻症人症带来了一些关注。当时是只有8周的时间，这个渐冻人症的协会就得到了1亿1500万美元的捐款。当然，说到这个渐冻人症呢，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看的一部小说哈，最近也被拍成了话剧在上演，叫《最后14堂星期四的课》，主角呢是个老教授，得的就是这种渐冻症，就是身体的肌肉会慢慢的失去控制，一开始的时候是手拿不到东西，就是手的肌肉失去控制，慢慢的走路开始变慢，腿部肌肉不行，到最后整个人只能躺在床上，然后上厕所都需要他老婆背着他去洗手间。然后当时有一个学生呢就过来看他，老教授看着学生同情自己的眼光哈，就跟他说 这还不是我最害怕的时候，死亡都不让我害怕，我最害怕的是即将我就要控制不住我的膀胱了，我做人的最低的尊严都扫地了。所以这个新药的出现呢，也是希望这个渐冻症的患者能够得到更多的希望哈，可以得到更多做人的尊严。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你有没有得这个病还是怎样，人的一生哦，我的体会哈，你的一生都在试图拿到你的控制权，得到安全感，而且失控之后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你知道吗？特别是这个后果太可怕了，我跟你说，特别是我昨天没有控制住自己的嘴骂了老板，还被他听到之后。 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里，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起，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与往事你已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是全部带走。你已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 Oh,

起那童年的阿娇。 有雪雷陪着你，滴滴要出双语功能啦，特别是在一线城市哈，北京、上海、广州，这个滴滴是宣布说要在应用上推出双语功能，以服务一些外国人，也是作为滴滴公司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当然这个最新版的双语的滴滴应用 APP 呢将会有英文的界面，而且这个应用呢还会实现这个即时文字消息的实时中英翻译，而且用户还可以通过电邮和电话获得双语的客服服务哈。另外呢滴滴应用现在还已经开始支持通过主流国际信用卡来付费了，也就是说外国人如果到中国来打滴滴的话会非常方便。但是我想说的是哈，国际化，什么叫国际化？国际化真的不是就把语言翻译一下成为双语就叫国际化哈。你是想想看，你用滴滴的经验，就是一个外国人他怎么打电话给司机解释说我现在定位的位置不是地图上的位置呢？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价值的精彩资讯。 16点整， 或许你因为抛锚耽误了行程而郁闷，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这都不重要，因为生活在山河，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有效规范农资市场，市工商局立足本职，将农资监管作为保护农民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抓手，提高巡查频率，加强准入关口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掺杂实假等坑农害农行为，维护农资市场秩序稳定。市工商局通过不间断的日常巡查，强化对不合格农资市场商品查处力度，对被鉴定为不合格的农资商品立即采取查扣、封存等强制措施，并查清该批次产品的生产库存和销售数量，做好跟踪处理工作，有效防止了不合格农资商品流入市场，防止坑农害农事件发生。同时，市工商局还进一步强化农资商品的质量检测，将媒体披露的、群众投诉突出的、进货渠道不明的、屡次检测不合格的农资商品作为质量监测的重点，及时制定抽样

书，这是位新听众哈。首先欢迎一下留言说，乔峰算吗？我好喜欢乔峰啊，为什么呢？我喜欢他对阿朱的爱。阿朱说，我也挺喜欢的。 雨突然停了，脚步加快了，又迟到了，等待的你是否淋湿了？你呆呆站着，留言板写着，就算冷也不能放弃与你一起吃晚餐，心里甜甜的。感觉很自然 yeah. 从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泪水，终于有人生的滋味，我会在生活里面还有很多想要去追求的滋味，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样的气味，无法触碰你也有心碎。这自由和平或音乐，勇敢智慧都是生命的不可或缺，朋友和家人都拥有先觉，彼此的保护和关心是我最大的安慰，心里慢慢的感觉很自然。喜欢，不管最好最坏都与你分享，很简单，想在你的身边享受优先权。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泪水，只有个人心的滋味，我会在生活里面还有很多想要去追求的滋味，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样的气味，无法触碰你的流星圈。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泪水，这里的流星的滋味，我会在生活里面还有很多想要去追求的滋味，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样的气味，无法去你的流星圈。无法知道你的流星圈，知道你的流星圈。 Yeah.

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雪雷陪着你一路上聊一聊你喜欢的武侠人物以及他的魅力啊。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一群当中，哎 ，Bruce 更留言说，金庸、古龙、梁羽生才是大侠，让谁三更死活绝对活不到天明。哎，都被写死了，最后。小子留言说，陆小凤，不知道多少人知道哈。我知道，因为电影频道，我记得小的时候天天放陆小凤，特别是在放暑假的时候。而且陆小凤好像是香港的一位男演员演的，对不对？长得特帅，哎呀，就觉得陆小凤好帅。Capital 留言说，我喜欢白眉大侠，白色的眉毛好酷的样子哦。你不知道白眉大侠的白眉跟那个白毛女是一样变白的吗？ 有一点紧张，但又无限深情。为了你，我想做一生不更改的决定。我给你全部的爱，还有我的真心。爱上你，要的我都愿意追寻。有了爱，一颗心从此好安定。有了爱，每个夜不会再孤寂。我曾经像只风筝在风里，跌撞撞不知去哪里，如今你是我感情的归依，什么事都想到你都为你。有了爱，刹那间变得有憧憬。有了爱，我相信这是不变的深情。不要说任何宿命和难题，经过你的手，我和你相依，这个爱直到永远不会更改。有了爱，爱上你是你要的，我都愿意追寻。说任何宿命和难题。